感谢守着这本书的大家，终于完结了，撒花花。过桥米线这个故事其实9年前就开始写了，中间作者小姐姐历经磨难，终于在今年完结了。郭林和乔家的故事其实不会结束，作者在最后的后记里面写了，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他很多的情感和敬畏，也承载了很多的回忆和心血，希望以后的郭警官和乔家都是岁月静好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们虽然一身伤痕，但是未见疲惫，饱经沧桑，可是对未来依然充满了期许。大丈夫不一定都是拿得起放得下那种干脆，也可能就是承载着很多，却还是会往前走下去。这就是作者眼里真正可以称之为英雄的形象。在作者原本的计划中，郭林到云南后做了杜子平的搭档，成了另一名百变卧底，而乔家则是在戒毒中心做了个训导员，所以那些戒断的瘾君子也都有的受了。乔简在经历了长达2年的特别考察期后，如愿地做了警察。特别提一下，他后来成为了耿伟的搭档，这完全是一段让乔家咬牙切齿的孽缘。在这里啊，代表作者小姐姐感谢那些陪着《过桥米线》这本书走过了9年的朋友，也希望这个故事的完结能够圆了很多朋友的心愿。由于本文跨度比较长，中间几次写的时候作者的心境变化很大，以至于故事的讲述方式甚至是最后人物的抉择多少都有一些变化。不过呀，最后的郭林和乔家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样子。每个人啊，都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，而承担了就要放下，然后重新出发。希望亲爱的你们都能经历风浪而不失前行的勇气，也致敬所有在一线抗争着人间罪恶的缉毒警。珍惜每一个美好的明天，感谢每一缕信仰的阳光。同时，来月文化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可以跟各位可爱的听众一直一直陪伴下去。后面接档《过桥米线》的悬疑小说直播谋杀给你看，也是由我你们的巴老师八千里路旁白家主演。这里大概要提醒一下，可能因为名字的关系，后面不知道上架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改动，大家敬请期待哦。完结撒花。 中孤独，光明黑暗是谁的信徒？一颗心曾创意遍布，等待着云破日出，照亮荒芜。沉默穿行无尽的迷雾，伸手试图将真相抓住，纵使前方暴雨如注，愿守住初心指引，无悔追逐。一张梦挣脱夜的束缚，任风霜吹打魂前方的净土，我做你狂者无需退路。看过往回忆历历在目，听心底的声音不辜负，若能够化我为主将阴霾都驱逐，无惧 先走。真心无尽的迷雾，伸手试图将真相抓住，总是前方暴雨如注，愿守住初心指引，无悔追逐，一场梦挣脱夜的束缚，任风霜吹打魂灵如初，前方的尽头我做逆光者，无需退路，看过往回忆历历在目，声音不辜负，若能够化我为主，将阴霾都驱逐，无惧险阻。夜的束缚，任风霜吹打魂灵如初，前方的尽头我做逆光者，无需退路，看过往回忆历历在目，声音不辜负，若能够化我为主，将阴霾都驱逐，无惧险阻。